春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离不开暴风圈，来不及逃。我不能再想，我不能再想，我不能。爱情走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不能承受，我已无处可躲。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。爱情走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不能承受，我已无处可躲。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你。 许多困难，还是有些事情让你觉得遗憾，追逐梦想却独自奋战，夜深人静开始觉得孤单，一天又有一个新的挑战面对，假装自己 OK Every day， 别想太多，还是听我的 Reggae。 不用不别

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周年台庆系列活动，小主播大梦想首届少儿主播风采大赛决赛将于10月13号下午2点在北京华银长银购物中心举行。现场今天九六九当家主播将带领近100组晋级选手展开角逐。更多内容请关注今天九六九官方微信，活动垂询13301125065，13301125065。 嗯，这样就好，有你擦身而过温柔的客套，能这样就好，隐藏自己不让你知道，可是怎么会 突然渴望你拥抱。 Is this love? Is this love? 这样的我算孤单还是幸福呢？再多付出和不舍，你可曾在意着？能这样就好，人海中缓缓地走入你肩膀。能这样就好，和你分享开心啊过河喧嚣，能这样就好，提醒自己不该去打扰。可是怎么会让遗憾划破眼角？ Is this love?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打个电话给好朋友，聊聊彼此最近的感情生活吧。我是王菲。 情之无碍，可及。

歌我患难与共，感谢天我的心有你能懂，感谢在泪光中我们还能拥有笑容，虽然在此刻我们必须暂时互道珍重。 怎么要害怕？难道你？